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欣喜。九月一号起，我国实行内地居民可在全国范围内异地申请换发出入境证件，和内地居民可在全国范围内异地办理往来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等五项措施。我国兰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对首汽、斑马、滴滴等17家网约车平台公司进行约谈，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合法合规开展网约车经营活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近日一场施工事故已引发了自由岛上的一场丙烷火灾，迫使数千游客撤离自由女神像和自由岛。意大利政府获准卡塔尼亚港口海警舰船滞留的117名难民上岸，该批难民大部分均来自非洲国家厄立特里亚。从今天起，北京地铁7号线、8号线、9号线、10号线将缩短运营间隔，实现4条线路同时提高运力。网上北京市公安局正式上线试运行，迁户口、办身份证等120项公安事务可在网上预约办理。青春励志剧《流星花园》今晚将迎来收官，剧情中杉菜道明寺结婚遇阻，有情人情归何处，引期待。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看不清的岁月。 醒来的时候，只有你和我，直到永远，只有你和我。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8月29号星期三，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0度，最高气温31度，东北风1到2级，天气晴转多云，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0到29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9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大兴在20到31度，丰台在20到32度，海淀在19到32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桃园仙谷云居寺在19到31度，香山在19到32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经常喝热水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喝热水是一种天然补救感冒咳嗽和喉咙痛的症状，它化痰也有利于从呼吸道中删除它，还有助于清除鼻塞。而在例假期间喝热水能够对腹部的肌肉有镇静的作用，可以有效缓解肚子痛，而且能够帮助治愈身体痉挛。喝热水可以帮助身体排毒，因为在喝热水的时候人的体温开始上升，这将导致出汗，所以呢它还可以从身体里释放出毒素来，并妥善清理它。为了达到最佳效果，饮用前加入柠檬汁。虽然已经过了处暑，但高温的余威仍然还在，这个天气就想去海边吹吹风，看看夕阳，一定是浪漫无比。如果想在城中心找一块玩水的地儿，那么在三里屯附近的团结湖海滨乐园不可错过，环境优美，素有京城小北戴河之称，足不出城就可以享受夏日海滨的乐趣。景区环境优美，海滩椰子树，有一种来到了三亚游玩的感觉，感受冲浪水。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漆面被划伤、漆面被腐蚀 ？XPEL 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保护原车漆漆面，体量30%。 这么厉害，到哪里去贴呢？ 高碑店、文杰旗舰店，施工车间采用德国空气净化设备，打造真正无尘化车间，国际水平的技术团队，让您的爱车享受世界级的品质与服务。吉子高速高碑店南出口200米集档，电话400-0312-668，400-0312-668。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新鲜、营养又好吃。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知道我不完美，能给的我都给，于是天蓝转灰转黑，也微笑不插嘴，这一次会气馁，连平凡爱一回都在将心给谁，马上又被粉碎。满意了吗？你究竟有完美

的第一秒钟，用短讯祝福你快乐，把手机和胸口靠着，等你回头说什么，等到天沉默的亮了。相爱太久，感觉也变朦胧，你离开找什么让自己再感动，我的呵护还是你的坚持，抱紧你的软弱，让你像个孩子骄纵，闹情绪发脾气然后泪流，我的温暖还是你的未来，想你没有走过，别怕伸手握不紧握，深爱是伤裂了还能温柔， 歌唱到最后。 放低听筒的一刹气氛。